大匪直播又嚟啦！啱啱咧，好多网友啦，可能嚟做东啦。今日咧就系直播，即系今日12月21日啦，听日22号做东咁啊。今日咧都好多人嚟食饭，咁啊直播咁啊。头先咧就乱粒粒，其实食到好兴啊，因为食咗一个羊腩煲。咁咧就讲少少啦。就会展呢就24至28，咁呢我哋呢就会喺呢个东南亚美食区 3D28 嗰度摆嘅。咁呢当日呢我哋呢就情商咗啊呢、这个植物提取物专家 Tony Wong， 即係成日之前做健康解码嗰个真係熟悉嘅，佢本身做医护嘅。嗰几日呢就会喺嗰度嘅。咁如果你哋想了解多啲四小宝，尤其敏迪啦，咁嚟啦。咁呢阿红爷，我哋成日电话咪喺节目成日讲阿红爷。咁啊白食嗰、那个都食得好嘅。咁啊个样都变晒嘅。咁佢当时呢佢呢就会喺25号嘅晏昼呢就嚟捧场。大家你哋想睇下敏迪有冇用。佢就一个活生生嘅例子，佢会俾一张佢之前今年年头影嗰张相，佢食咗敏迪两个月，佢嘅白食改变晒，变晒粉红色，即係白食嘅位置可以即时睇到，如果灯光打埋呢就直头唔觉添。咁等你知道有个即係实际嘅例子啊去睇啦，睇睇究竟有冇用。咁而我哋啲蝦头啦，咁有个网友直头话佢酒吧好食卖，咁啊好平咁俾佢啦。咁我哋通常嚟讲咧，就有大包装、细包装。咁啊，到时有四种味道可以嚟试啦。咁啊，睇下可唔可以帮帮手清咁啲翻去啦。咁我而家情商跟阿德仔睇下佢有冇办法可以现场啊，我请食饭佢嚟。咁啊，等大家睇到佢啲头发出成点。咁另外咧，就港珠澳嗰边咧。反价反得好犀利，咁呢就有几个网友啦，上个礼拜四嚟过，咁解释个情况俾佢，咁今日呢有几个嚟啦，咁其中有个仲特登嚟食饭，咁倾下，咁呢就我就约咗佢哋呢下个礼拜29号啊星期五，因为28号呢我入医院啦，咁又要加上夜晚呢仲要会展收，即係做埋28号，咁啊呢几日都喺度，咁啊仲要录节目，好忙啊！你见到我把声其实冇咗嘅，咁咧就努力啲啦，努力啲，希望达成到今年嘅指标啦。咁有好多人咧就话阿大飞，你讲太烦，讲咗咁耐，咁得个讲字。咁因为咧人手问题啦，因为我都话啦，唔系因为太烦，系想去派俾啲老人家，顺便可以坐一坐，坐一坐啊！咁啊，陪啲老人家倾下偈啊！其实呢个先系重点嘅。我唔想啦，如果派发好简单啫嘛。个个礼拜俾3000蚊，阿明哥，咁啊，明哥买饭券，跟住叫阿明哥帮手派，完咗件事噶啦。但系咧，我就唔想系咁样。咁我想真系咧，过年后啦，过咗呢、这个。展览季又嚟年宵咯，咁啊再加上咧就网台咧一月，我打算咧1月16号咧，我哋又会将咧巴打台咧好多嘅节目啊咁咧用巴打唔好台啦，巴打频道咁嘅形式就摆上大陆，咁有啲人闹啦或者讲啦，你啊日日讲共产党唔好乜乜乜乜乜，咁你有咧就是其实冇乜关系嘅，真系冇乜关系。即系咧，佢嘅政策或者个政治打压嘅层面，佢做得唔好，我哋讲。但系咧，民生嘅嘢就另外一件事啦。因为咧，有好多人咧嚟做节目嘅时候咧，我应承咗佢嘅，咁咧就系我哋想办法同佢推上大陆，做一片新嘅天地，所以先有巴打台。 即係巴打啦，未來都咁後面嗰張相都改㗎啦，咁做多啲製作啦，咁多謝 Albert 先啦，因為好用心拍片啊、剪片啊、作曲。如果有啲人係想作首歌俾女朋友啊，作埋填埋詞，跟住呢唱埋俾佢聽，咁我哋可以幫你錄製。点解咁做呢？其实之前我都想做个金曲台，但系版权问题，我唔想做一啲犯法嘅嘢喺网上，即系擦边球。哎呀，唔好意思啊，即系个胃唔好舒服。我哋重新创作。咁近期咧有个网红啦，即系残眼啲十零万 view 嘅，咁咧就揾咗 Albert 开始作歌作词，佢唱。咁我哋希望做得多呢啲啦。有啲小朋友啊嚟参加，咁而呢同阿杰拉德上个礼拜傾完啦，咁呢就跟住过去搵佢啦，咁佢呢就会想做一啲台湾嘅制作，因为台湾呢冇网台，咁佢哋喺嗰边做，咁我哋呢边帮佢播，帮佢摆上大陆，咁啊推广台湾阿杰拉德同埋老温呢啊，佢哋所做嘅嘢。咁我哋呢就呢次去台湾台中之行呢，同佢呢就多谢佢啦，啊请我食饭啊，接出接送啊，咁经常性都係咁。咁啊亦都带咗我睇到台湾另外一个新天地做生意嘅方式。咁呢我就同佢傾緊，我借唔借用到呢套方式呢，就喺香港嚟做。做贸易啊，做一啲嚟做，希望多啲互动啦。咁啊，阿 Benson 啦，即系做四小宝嗰个 Benson 啦，杂志之王啦。咁佢咧就话：喂，大飞，你搞咁多做咩啊？你都冇停啊！见到你由朝早做到夜晚，做两个台。咁头先二三八啦，即系我哋有个网友啦，成日留言啦，撑我哋啦。佢又今日过嚟食饭啦。咁佢都讲，都抌咗好多精神去谷起个台啊，分台都好啦，两边都兼顾啦，咁做制作系好困难。即系咧，其实先人啊、荣少佢哋嚟咗做咧，个 view 数同喺低俗嗰边咧，即系个 view 系跌咗嘅，咁佢哋可能会失望啲。咁但系我都觉得啦，一个新嘅位置重新嚟过，我哋新嘅开始，好多嘢我哋做得唔好，咁咧就借咗荣少同埋先人嘅睇法，同埋佢哋做网台嘅经验，系我哋本身以前谂住一班朋友啊网友啊坐低啊去倾，咁柴娃娃咁做，但其实系唔得嘅。是要真真正正切切实实呢，是当是一件事，是要有制作的。所以我们不收费，但是我们都觉得应该有制作的。所以譬如做罗兴亚人啊，那个伊斯兰不难啊，其实做得很辛苦。那么多谢 Larry 啦，虽然个 view 都不是多，但是呢真真正正做了这件事，我希望可以再发，等它发大一点啦。资源抌咗落去，效果唔系咁好嘅话，我哋都希望我哋继续啦，做多少少啦。咁未来都有啲新节目嘅，好似而家咁，宠儿话你知嗰个节目，阿 Yan 佢讲好多咧，我哋本身好多人唔识唔知嘅宠物嘅服务嘅，善终啊、水葬啊，譬如好似动物可以输血嘅，有血库噶，即系有血库嘅。咁最新嗰辑咧，佢直头揾咗刘雅丽，即系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啦。阿刘雅丽咧帮佢做节目，佢讲啊，讲一啲宠物嘅事。咁希望咧，即系谷好啲啦。虽然佢得几百 view， 咁但我相信一个有心机做，亦都有能力做好流畅嘅嚟做啦。咁而阿 Mika 啦，咁佢离开我哋啦，咁好可惜嘅。其他节目咧离开我哋，我冇咁可惜，因为好多都系啲网友柴娃娃上嚟做一个节目，但系阿 Mika 做嗰个节目咧，无极限地带咧系好用心噶。茶我都冇能力请佢饮一杯茶，佢咧就 自己做好晒稿啊，一早安排晒啊，边一集揾边个嘉宾啊，讲啲乜嘢啊嚟做，咁啊做咗断断续续，都做咗差唔多十个月啊。咁但系咧就日本翻学啦，咁我哋佢做埋即系个上个礼拜五啦，做埋最后尾嗰集啦，即系全课啦，俾我哋。咁佢就离开啦。咁我呢亦都因为嗰日去过咗台中啊，去搞啲事，去办啲事。咁佢呢就我即係知道佢啦，咁我冇办法宽送佢啦。咁呢就唯有就叫我哋个台长啦同埋肥龙啦就买咗盒朱古力，即係外国嘅朱古力啦。咁又话人手做啊，我唔识啊呢啲。咁啊当呢个圣诞礼物啦同埋宽送佢啦。饭都冇机会请佢食一餐，咁系我做得唔好啦。咁但系嗰日我虽然唔喺香港，我都送咗俾佢。咁而因为佢好多嘅曾经做咗嘅节目咧，未喺巴打台播过。咁巴打台同星仪得道既然分开咗，咁咧就我哋会重新再播，直到佢三月份佢学成归来啦。睇下佢意思会唔会再上嚟呢一度啦？呢度开始。再做新一輯啦，咁呢就阿榮少呢因为听日做东啦，佢应该都嚟嘅，咁都同阿榮少有好多傾嘅互动，因为佢为咗做今晚嗰个节目啦，听日播啦，佢做咗大量嘅资料收集啊，搵阿 Albert 帮佢拍嘢啊剪片啊，淨係今尋日做咗三个几钟，今日佢人未嚟，但係啲稿对好晒，即系等我知道原来做一个节目唔系我哋呢啲喂揸支咪就嚟啦，咁唔系咁，系嗰个认真程度，所以其实呢好佩服低俗嘅，因为佢哋真系即系而家只不过话网台系艰难嘅，佢哋系认真嘅，由荣少同先人身上呢系完全感受到同埋睇到系好认真去做过咁嘅节目。系我哋冇办法想象得到呢一、这个，即系咁样讲啦，即系好似先人咁啦，佢做一个节目成，佢哋系认真到我哋，即系我哋不及，只能够话亦都冇谂过做一个节目系咁样，即系好似嗰个叫。Tony Choi 啦，佢讲嘅有句说话讲得好好，佢话咧，因为香港咧啲政治新闻啊、时事新闻咧，好好笑。佢话咧，因为咁样咧，唔使稿，日日睇到啲新闻啊，唔使写稿，唔使做，只要打开个 Facebook， 打开个网上就可以做到集节目。呢个系做时事节目嘅基本，系讲个人嘅。个人嗰个睇法，呢个系真嘅，但系真真正正要做到咧，系嗰个保持到质素啊，因为唔系好难嘅。咁我都见到啦，即系见到阿仙人佢哋做，咁学到好多嘢。虽然我唔系成日见到佢，因为我自己都系忙啊，一夜晚真系冇停。咁咧就喺佢哋身边学到好多嘢。咁啊，带来咗好多嘅新嘅眼光俾我啦。咁好似即系希望佢哋借到巴打台做得更加大啦。咁佢哋嘅节目咧，我哋会1月16号开始咧就会摆上去优号啦，摆上微博啦。咁啊，千千嗰度咧而家攞个公众号，如果攞到咧，我哋都摆上埋千千嘅。做一个广东话频道啦。咁而阿杰拉德咧，应该过咗年后啦，佢哋做一个普通话台啦，咁我就帮佢负责摆上去大陆推广佢哋台湾嘅生活啦。咁而阿 MJ， 即系强国生还者嘅 MJ 啦，我偶像啦，又做得又讲得，标题又冇问题，做嘢又安排，唱歌又好听。咁佢咧就会做同我做多一个后生仔，因为佢本身后生嘅，好年轻嘅。 他以前呢就曾经呢拍过呢个乔宝宝呢登台添。咁呢佢哋呢就会再同我再做多一个后生仔嘅节目。係货廿零岁三十零岁啦，太后生我暂时未得。咁喺度做啦。咁呢亦都安排緊。咁我哋呢亦都会想呢就未来出年嘅世界杯啦。咁我哋嘅网页呢就而家呢就再做多一个网页，係做一个网上销售嘅。咁希望呢你哋呢就我哋呢淨係收呢个运费同埋收呢个 PayPal 钱。咁呢就全部成本价就卖俾网友。咁我哋而家好多产品做緊啦。呢一节讲到呢一度，下次返嚟拜拜。